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如果说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武魂融合技是最为完美的辅助系魂师融合，那么唐三与小五在这性命交关的情况下所完成的就是神级融合。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三与小五的融合还要感谢比比东。比比东的罗刹神力在侵入小五体内时彻底激发了修罗魔力的迸发，这才让他能够在第一时间完成与唐三神级的完美融合。这种级别的融合就算是神也无法打断，这也是为什么先前千仞雪攻击无效。如果没有比比东的罗刹神力刺激，小五体内的修罗魔剑依旧会被激发，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要在千仞雪的攻击中被激发出来，那时候小五能否全身融入很难说了。双神共存说出来只是简单的四个字，可真正做到，别说是在人间，就算是在真正的神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无比强悍的修罗魔力在唐三身上缓缓荡漾开来，比比东和千仞雪甚至再也无法看到嘉陵关，所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一片血红。修罗魔剑缓缓抬起，唐三的血色目光一直顺着剑柄向剑锋处延伸，此时他心中已经完全通达，他与小五能够完成这完美的融合绝对是不可复制的。首先，小五曾经为了救他而献祭，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当小五在唐三的努力下复活之后，两个人之间因为曾经完全契合在一起而产生了心灵上的联系，这是产生100%武魂融合的前兆。而当小五的身体融入了修罗魔剑之后，修罗魔剑内所蕴含的能量以及当初唐三曾祖唐晨耗费多年时间完成的修罗神考验也随之都融入了小五体内。但是小五本身却并不具有支配这份能量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得到过修罗神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小五在开始与唐三融合的时候告诉唐三，他其实只是修罗魔剑的剑鞘。自从魔剑入体之后，修罗魔剑都是以他的身体为载体，静静地等待着。一个人确实只能继承一个神器，但是有了小五的身体进行融合，唐三的昊天锤成为了调动修罗神力的钥匙，而小五的身体则成为了修罗魔剑的载体，这才产生了修罗神降临、双神并存的一幕。此时降临的修罗神与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融合技还不一样，这是真正的修罗神。唐三本身就是神，再引动了修罗神力，只要他愿意，这样的状态就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当然小五也就只能一直融合在他体内，而唐三也可以随时解除这样的状态，这才是完美的融合，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强大神迹。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修罗魔剑前指，血色魔光瞬间绽放。比比东和千仞雪对视一眼，母女二人心中都产生出了强烈的恐惧，尤其是气息被完全压制的比比东。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拼了！ 千仞雪手中天使圣剑遥指天空，澎湃的天使神力瞬间爆发开来，太阳真火席卷而下，在强大的压迫力下，他竟然再次突破，整个人的身体完全与那太阳真火融为一体，不再是破碎天使神装产生的太阳天使，而是以他本体为基础化身的太阳天使，带起了一道金红色流光，直奔唐三迎面撞来。此时的千仞雪内心之中十分平静，甚至已经忘记了生死和胜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天使神念与本体所化的太阳天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契合度，那巨大的金红色天使几乎只是一闪身就来到了修罗神唐三面前。比比东在千仞雪那一声大喝中就反应过来， 女儿说的对，此时的唐三真正有多少实力我们都不清楚，但不论如何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拼死一搏说不定还有机会。 碧绿色的火焰再次爆发而出， 罗刹魔莲点燃了比比东整个身体，带着一连串碧绿色的残影，凭借着更高一筹的神力，瞬间追上了千仞雪，一左一右同时朝着唐三攻来。这一次他们都没有将自己的能量外放，完全将神力内蕴本体之中，爆发出最为强大的神力攻击。 你们还不觉悟吗？ 面对罗刹神和天使神的攻击，唐三目光古井不波，没有半分动容，手中前指的修罗魔剑瞬间变成血红色，一道湛然血光瞬间爆发，那血色剑芒正中千仞雪的天使圣剑，刹那间神力完全内蕴，再做突破的千仞雪如同触电一般全身巨震，身体所化的太阳天使金红色的光芒竟然被彻底扑灭了，他自己也如同一颗金色流星般倒飞而出，只是凭借能量攻击就将最强状态的千仞雪击溃，这是何等神力！身为神界五大巨头之一的修罗神就是这么强悍。而这时候，比比东的罗刹魔莲已经出现在唐三头顶上方，从天而降，带着刺目的惨绿色火焰当头劈下。 哼！ 唐三身体原地半转，修罗魔剑直接由先前的前指变为上撩，血色红光呈扇面状闪现，在击退千仞雪之后，行云流水地挡住了罗刹神比比东的罗刹魔莲，汹涌的红光，无尽的杀戮之气，神念上一瞬间就令比比东体内的怨气完全破碎，罗刹魔莲上的惨绿色光焰也变得暗淡了几分。当这绿色与修罗魔剑的红光接触的一瞬间，半空之中似乎有万千怨魂在哀嚎着，比比东整个人都被渲染上了一层红光。唐三的动作并没有停顿，修罗魔剑向下一劈， 修罗审判。 是的，作为神界执法者，修罗神具有审判绝大部分神奇的能力，罗刹神也不例外，一共六道红光宛如鲜花盛开一般绽放。比比东全身上下顿时密布上了一层红色的电光，尽管他已经拼尽全力去用自己的罗刹魔莲抵挡了，但是就算他挡住了修罗魔剑本体，修罗魔剑上所带起的魔光也无从抵挡，那令他最为恐惧的红光还是侵入了他的身体。 唐三，我跟你拼了！ 金红色的光芒再次点燃，千仞雪背后六翼瞬间爆开，化为六团夺目的金红色光芒，硬生生将自己身上的修罗神力震开，同时也成为了助推器，推动着他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朝着唐三的方向射来。一口鲜血从千仞雪口中喷出，天使圣剑再次光芒大放，刺目的太阳真火这一次是真的点燃了千仞雪的身体，他竟然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力来释放这一击。眼看比比东在修罗魔剑的红光中挣扎，千仞雪突然感觉到心痛如绞，立刻不计代价发动了这一击。面对这样的攻击，哪怕是化身修罗神的唐三也不禁微微动容，手中修罗魔剑一震，将比比东的身体甩了出去，同时身形闪烁之间红蓝切换，瞬间转换为海神。双神共存指的是他能够控制双神的力量，但一次只能控制一个，可即使是这样也是极其恐怖的存在了。修罗神本就凌驾于天使神和罗刹神之上，完全能够压制他们，而唐三更可以在修罗神和海神之间瞬间切换，当一个神的神力不足时，他立刻可以切换成为另一个神，给神力不足的那个休息的机会。可以说唐三此时虽然不能让双神同时攻击，但他所拥有的力量就是两个神的，而且还是一对一都能战胜千仞雪和比比东任何一个的强大存在。如果是海神先出手的话，或许比比东和千仞雪还能有几分机会，毕竟海神的神力还不足以压制他们，但是修罗神的神力实在是太恐怖了，只是一个照面就令这对母女双神产生出无法抵御的感觉。比比东的身体被唐三甩飞，就变成了天使之神千仞雪单独面对已经恢复成了最强状态的海神唐三。海蓝色的光芒化为汹涌的波涛奔涌而出，那蓝色光芒在一瞬间变成金色，面对千仞雪的攻击，一圈圈强烈的金光从海神三叉戟中爆发而出，还是无定风波迎上了千仞雪拼命的一击。两道身影重重地撞在一起， 千仞雪口中始终爆发着尖锐的长啸，这一击可以说是他拼尽全力也是最后力量的一击，哪怕是切换回最佳状态海神的唐三抵挡起来竟然也十分困难。眼看着唐三化为金色的身影在空中竟然被千仞雪的天使圣剑顶着飞速后退，他手中的黄金三叉戟上也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痕，强烈的太阳真火像是要将海神完全融化。但是当千仞雪抬起头看着唐三双眼时，却发现唐三的神色始终没有变化，依旧是那么平静。 去死吧！ 越发庞大的太阳真火燃烧着千仞雪的神魂和庞大的神级生命力疯狂爆发，唐三手中的黄金三叉戟在这疯狂的能量中已经开始融化，就连他身上的海神神装也同样出现了融化的迹象。这就是一个神拼命时所爆发出的全部力量。千仞雪就像是疯了一般，在他额头上那象征着天使神位的头箍已是轰然破碎，就连小天使烙印也随之化为点点金光融入到了手中的天使圣剑之中。这一击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他都不可能再是天使之神，他以破碎神位为代价爆发出了远远超出自己实力的攻击。唐三仿佛真的是在面对整个太阳，承受着太阳真火疯狂的冲击。黄金三叉戟融化得越来越厉害，唐三身上的海神神装也已经完全变得炽热。但就在这时，唐三背后那巨大的羽翼却动了起来，这由八翼转化而成的双翼实在太大了，从两侧扑出，直接裹上了千仞雪的身体。尽管在他们碰到千仞雪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被太阳真火点燃，但也就是那一刹那，大量的太阳真火被这两片巨大的羽翼所沾染。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